是我苍白憔悴，伤痕累累。 心情不愉快的时候，可能听一些动感的歌曲，会让你疲惫的身体瞬间充满活力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萧亚轩，一起来听到一个人的精彩。 开始不再像你姿态，接受无奈，承认失败，他才是你的爱，寂寞伴随自由色彩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